好，歡迎到我叉叉聊。今個禮拜比較嚴肅啲，同埋唔係好壓雜嘅。 唔係，主要係因為有人又冇倉，我當一督爆你啦。有人又倉底冇貨，而且 係長期倉底缺貨啦。我 OK 啦。咁講下啲時事咧， 講下啲乜水先啦。 我傑特啦。 末日啦。 小食啊。 咁今次咧就係講下啲近排最嘅抗爭情報啊，唔係情報啦，喺抗爭嘅。 我老實講，呢個上次我哋講過一次，但係嗰一次係兩個月前。 时间过好快，唔系局势都转得好快。 即系我系冇谂到， 其 实 有冇转过咧？其实 有啊，转得好快。其实系嗰咪呢两个月前咧，大家都 即系点啊？开始有呢个散水嘅味道啊？ 唔系，系两个月前我哋两个月前唔搞地铁，而家两个月后我而家专搞港铁。 唔系，你要明白，两个月前地铁系帮你走，而家系港铁系阻住你走。 呢種你夾你走啊，係 即係你個你講港鐵，我就先講港鐵啦，即係又比較發泄少少先。雖然我原本唔係想講呢樣，即係咁啊！佢而家就自從俾人民日報點名屌咗兩嘢之外，就全面跪低啦嚇。 跪 啊！點先跪低啊？ 我觀塘嗰日，老實講，觀塘嗰次咧，我原本唔撚想去嘅，即係啲地區遊行咧，我就通常就我屋企附近我就去啦。即係唔係嗰區我就好少會跨區去，除非有 friend 組團咁啊，都係黃禮飛遊行鳩行完嘅啫，諗住都係。即係因為之前紅土嗰單就好少人，得幾千人嘅啫嘛。我諗住碗塘嗰單都係幾千人鳩行完走人嘅啦嘛。因為你見過你就知道個海濱長廊咧係冇人嘅，星期六嘅工廠區啊，大佬。即係唔係星期六定星期日？星期六好似係唔是但啦。即係工廠區嚟嗰度係冇人嘅。即係結果就大家如大家新聞見到啦，老實講嗱，發生過你新聞見到嘅嘢，我就唔帶嗰個講啦，自己追新聞。即係呢個俾我，所以嗰時我記得黨鐵話咩啊，咁我要頂下性嗰陣時諗住瞓嘅準備就係，咁結果就應該揸執啲嘢啊，即刻撲出去，咁啊佢冇理啊，結果咧就係咧我住嘅地方就孤隱其地啦，佢住嘅地方都知道我唔住觀塘了， 冇理啦，總之溝佢啦。 總之我去巴士站嗰陣時咧就係有成班人咧，就係我望一望，一睇就知你遊行。即係呢啲嘢有眼睇嘅，嗰啲嚟遊行嗰啲嘢，啲人咧有眼睇嘅。即係所以點解啲卧底警察咁好型咧？就係講緊，你係警察定係咩？你係唔係嚟遊行示威嘅？有眼望嘅。 唔係直接講句就連我啲唔參與遊行嘅一睇就係、是。系咪仆街就借走就捉路障噶啦？有样作，你争咗咪作喺额头上面啫嘛？洗唔系系冇，就算你换咗衫，唔系用唔系用用个707话斋，你咁出尽外表，就好似像灯火一样嗰种嚟噶，大佬，你班友一行出嚟啊，争咪作额头，一系都应该系。 咁我讲嗰啲咧，就绝大部分应该都是黄礼飞来的，有啲物资组啦吓。你呢个时间点抬住两箱蒸馏水喺呢个去观塘嘅巴士站出现，即系我谂真系不当差想啦。 咁你物资咁明显物资， 咁啲准备行嗰啲你会见到啊，嗰啲咩遮阳嘢啊，嗰啲嗰类，即系我讲紧啲黄礼飞行嗰啲啊，都有样睇嘅。唔紧要啦吓，总之就系、是、即系咁叫啦。如果走的时候，我顶佢个肺，我即系由观塘出发噶嘛，观塘出发行过就嚟九龙湾，跟住佢一放出雷弹。我由呢、這個又出雷彈出最佳子彈，我由呢個九龍灣又跑翻去觀塘，即係跟住我就要全程戴 Q 住個口罩唔敢除，跟住上巴士，因為冇咩啊嘛，冇地鐵啊嘛，我要麼就係由我即係因為其實因為佢由九龍灣向呢邊曬，其實如果喺方便嚟講，我應該係調翻轉去抽個身轉過彩虹先係最近嘅。但係嗰陣時冇啊，你冇 咁你封咗路咁，你梗係走先啦。 又就派翻啲又就派翻過嚟，你只能走。結果因為我個選擇係，我如果我行去彩虹啊，應該最近嗰個站開嘅站係彩虹。如果我行去彩虹的話咧，第一會行死我，啱啱已經跑咗兩輪嘅啦。第二就係嗰度冇警察，我切柒都仲得。即係結果係 有嘅，如果見有開嘅話，點都有批守候。 我求其跳咗上架巴士度，最後好似係大埔嘅車，我喺鑽石山度落架車，鑽石山冇警察。 冇嘅啊，起碼叫做咩？ 喂，我十皮啊，大佬！ 即係嗱，係我啲窮人係咁 care 下啦。我個十 唔係咁，你住九龍啫，衰在 即 係你新界就冇呢個問題嘅。 咁如果我咁啱我住，因為我如果我咁啱住大埔嘅話，就可以就落落底啊嘛。 我唔係，我揸住票坐咩都得嘅，基本上。 啊，即係咁即係佢會咁樣阻住你，而嗰陣時佢宣稱係安全理由，其實咧理論上啊，勉強你都可以話的確。可以話係安全嘅，有一個之前被警察咁攻入嚟，然後之後咧嘔巴口仔，其實呢樣嘢我好不滿嘅。不過就大家都知啦，個三不啦嚇，唔重複，即係你唔警察喺地鐵度射 TG， 然後你走去屌個站長，好似唔係幾啱數。不過就大家心照啦嚇。O K， 咁样咁问题就系佢俾你屌得多，咁佢都有咁样又俾人民日报又屌又放两嘢，咁佢咪我删 Q 咗个集，唔做你生意。咁啊，你都可以勉强咁样讲，因为老实讲啊，你警察肥喺地铁站肥一肥 T G 咧，佢好乱大手尾。 唔系我系点讲就系、是、你我个讲法，我谂法就系、是。我唔認同佢，因為我唔知道，我唔認同佢幫警察放警察去打，但係我理完全，我可以理，我理解佢點諗，同埋一樣就係、是、差佬要你合作，你咁唔合作咩？差佬要唔 係？我調翻轉，我就算你咁有吉屎，咩逆權公民抗命，我就企撚住喺度擋撚住你，咁樣你個瘦掹掹經理。挡得住嗰扎防暴警察一嘢撞过嚟弹开咗啦！你 仲有咁样就系八三一事件咧，有人闹话港铁同啲差佬放啲差佬去。我当时睇一个反应就系、 是、警察要冲入去，你真系挡 唔到。我当时咧就系、是、你唔系谂住港铁可以挡得住差警察，话差警察要去打人嘅话，但因为对于嗰个站长同埋嗰啲工人嚟讲就系、是、你谂住用身挡住一部防暴警察，唔俾冲入去啊？定系放佢入去啊？我宁愿被扭噶啦，大佬，俾打埋喺度，拉埋去。喂，佢真系会打人噶。 我将个状况推到再极限少少，就当我真系咁有吉屎，我要做舒特拉啊！我要做舒特拉。咁你觉得你挡唔挡到嗰扎警察？ 挡唔到啊！ 兜嘢掟开你，然后告咗你下场，个得湿你一湿你一镬，再告 Q 埋你阻差办公。因为你真系阻差办公嗰一刻。 系啊，所以其实冇，所以 唔系警察好中意怪后边嗰种。 所以咧就系八三一咧，对于港铁嚟讲我啊。可以理解，你知你唔同意，你接唔接受呢个讲法咧？但系我理解佢谂法就系、是，我冇人为保护你而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保护都保护唔到你。 但系佢系咪有地方系有好有问题啊？其实 一定有， 其实都系有。 唔系，所以风站其实有一个就系、是、港铁系香港政府拥有嘅。 因为 咁佢冇佢唔帮香港政府唔帮你咩？ 点解会俾人剥湿晒？其实系讲紧啦，佢系停车停晒咗十几分钟，系咪十？ 唔系嗱，嗰单嘢 十几分钟 啊，系因为其实嗰单嘢咧。 如果佢如常開車的話， 開唔到車啊！因為其實嗰日咧就一早啦，而家不到我被遣白，因為全網流傳好耐啦，完全冇刪剪，就係一班示威者同個藍絲大叔喺嘈冤巴閉，藍絲大叔攞住錘仔叫，成班塞住個車門就湧嚟湧去，有十分鐘，我心諗你喺個唔係你哋示威者。喺風流火勢，你就唔可以密閉空間同人嘈啦！你大佬話一嘈十幾分鐘，大佬啊，再晚行到嚟，仲有太閪人叫我，最慘係咩啊？佢打錯車卡，因為個車卡應該係就去 荃灣線啊嘛， 唔係佢唔係 打過荃灣線啊嘛，跟住出事嗰個係 嗰 時 觀塘線嚟㗎， 因為嗰陣時較早時間嘅衝突地點係金鐘啊。定灣仔啊？ 唔係 喺港島啦嚇， 跟住油麻地站上車，又話你嘈，跟住車駛到太子站，即係就係激死咗十幾分鐘，湧嚟湧去，成十分鐘咁滯條片。我睇因為 所以佢哋要走咧，一定係向荃灣方向走嘅，即係所以佢但係佢打人主要發生，你哋見到打得好慘嗰啲啦，即係你會見到 全部關係， 嗰啲全部冇 key 啊，甚至黑衫都唔係黑色噶嘛，你見到噶嘛？ 就係話依嗰批真係無辜咯，叫 徹底無辜人。 咁嗰啲真係唔係去遊行性咁，我嗰 車 係經過啫嘛， 真係完全老人，真係完全捧，即係完捧住中棍嗰種嚟噶，平扶不理啊！即係 你話我走去挑機話我鬧佢鬧警察乜乜乜， 係啊！你走去花生撚狗 OK， 咁俾你打大。 但 係 問題，呢批真係無辜噶嘛？好似七二一嗰陣時咁嘅情況。 係啊，即係無辜無啦啦俾人幫，即係真係無啦啦俾人幫，即係嗰班示威者同藍絲要嘈咧，係不自大。更慘就係呢樣嘢已經係另一個問題啦。最慘就係大佬，我無辜㗎，我唔知發生咩事，無啦啦俾人打鑊。仲有，你話我走撚狗，即係走嚟現場，佢咁樣走嚟現場，即係人哋車係土瓦院㗎。 即 係人哋打錯人， 因為佢啊呢個佢哋開始同個阿叔嘈的時候咧。 架車已經冇咗個噶啦。 做十分鐘就好，十分鐘啦，由太子集十分鐘啊，由黃金集嗰個距離啊，十分鐘跑趴都趴到嚟啦。 好啦，咁啊，咁啊，佢 嗱，跟住好啦，跟住而家講又開 太子集。我哋重點係點解我話我就係講黨鐵啊？點解我講黨鐵有個無法自圓其説嘅問題咧？就是、今日啱啱錄音，今日發生嘅就天水圍入邊天水圍就輕鐵啦，不過都係黨鐵搞噶啦嚇。輕鐵入邊咧就今日係話因為安全因素，之前咧就因為安全因素，所以封咗乜乜站啊、物站啊、物站噶嘛。而家唔係，因為安全因素個班次由呢、這個變疏到十幾分鐘一班，我記得係即係咁有乜嘢安全？如果你件嘢嗰個地方係危 咁 嚴 重 咧，點解你會開架車過去咧？如果那個地方是安全的，點解你要搞咁多嘢咧？ 咩咁奇怪邏輯嘅？你居然見唔安全，點解唔封站啫？ 係咯， 你又要開車落去，跟住開慢啲，唔開慢啲就安全啲。 係咯， 你係麻煩到正常想使用嘅乘客， 唔 係 佢唔係麻煩到正常使用嘅乘客。當然呢個係副作用啦嚇。我唯一合理嘅解釋就係佢想阻住啲示威者走。因為你十幾分鐘先有一班嘅話，真係啲警察出嚟打咗鑊金嘅，打完拉 Q 埋。你都未上到車啦，即系我覺得，即系唯一合理解釋就係佢想阻延啲人走，即系嗱，你或者要有睿智的觀眾可以話到佢俾你聽，佢有咩原因可以因應安全原因而減疏個班次，我係完全理解唔到 嘅。我完全唔明嘅，真係又好啲太天才邏輯咧。我啲魚啲魚， 所以點解有陣時即係你唔好話，即係頭先你話即係我唔想俾人打俾巴拉成啱嘅合理嘅，但問題即係呢啲咁嘅屎忽橋嗱，咁都諗，咁都可以 好天才 講出嚟。咁你唔好怪人話點解會 即 係 搞 鐵 啦，即 係 嗱，即係咁樣講一樣就講下啲我而家吐槽啲戇居嘢啦，就点样嘅因路大楼晒因路大撤退，讲真要真除咗真，即系咁样嘅事乜嘢啫？做 港版邓九黑啊， 系鬼啊！北越打对南越，啲南人同咗南越个画面就谂到邓咩九黑啦、啊，你未打过仗？ 屌你讲， 真 系 纸喺 呢个 冇面子接上接金。 唔系，我觉得你明，你 唔系讲个单嘢先就系。咁咧，當走咧就唔知啊，好似八三之後就有人吹雞就去機場。咁我諗咧，跟住去好啦，去機場搞嘢。我最初以為入機場之後衝入法務大樓佔領法務大樓，佢死過啦。好啦，衝去機場之後，啲警察嚟到即刻話走。我嗰陣時一陣，喂，機場要走，骨骨頭行嚟㗎。跟住好啦，停曬鎖差佬嘅停曬鎖車啦，跟住東村就封埋啦。跟住班友點啊？行去欣澳，跟住中途等啲人二再就出去。咁你去機場做咩啫？你班人？你又唔打一箭子弹都冇打过，去机场又明知道你又唔谂住冲入机场，跟住喺机场有一个花圈又翻出去，跟住又行翻出市区，你未行过咩？大佬啊，嗰时15公里啊，我跑都跑过半钟啊！你行呢班友着住凉鞋，着住拖鞋，一行两成三个钟头行翻出嘅，行系欣澳，都仲未知有冇车翻去，你傻咗系啊？ 嗰条桥已经玩完啦。 即 係真未喺 呢個就當初就已經講過啦。機場其實係一個死地嚟嘅， 掘頭路嚟噶嘛。 去機場我知 啊，我都話咯。如果你有人有心搞青馬大橋，基本上玩完噶啦。 因為嗰陣時佢哋講緊咧，就係其實有應該一半左右啦。其實唔止一半。總之有一大慘咧，並不打算衝嘅。佢先係諗住係阻塞個交通，以癱瘓到機場。當時係， 你話咩壓力測試啊嘛？ 係啊，即係所以咧，佢哋因為冇辦法，佢哋如果佢哋唔想觸犯呢個禁制令，然後俾人告刑事或藐視法庭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唔可以入機場。 我其實有樣就係，呢樣嘢咧，香港好奇怪就係你堵路就已經犯一法啦。你有佢相比藐視法庭嚟講嘅堵路，我覺得你堵路啊、捉路障啊、燒嘢咪犯得仲大，但係香港好奇怪嘅喎就係。堵路啊！壓力測試咧，佢都唔係，我呢個唔係犯法嘅喎。但出機場犯法啦，冇啦咁樣。 嗱， 我唔係好明呢個，我唔明呢啲邏輯嘅界啊。 第一，刑事藐視法庭咧，其實係重罪過非法集結嘅，呢個第一樣。 但你要咁樣。 第二就係呢個就理論就係，當呢個香港任何地方集結人數超過3000人，而且佢哋唔肯走的話，警察係唔會拉佢哋。三千就可能問少少，你高過3000。遠高於啊，唔係我同你講3001啊，冇龍眼啊啲咁嘅嘢。點解咧？因為全香港嘅所有機樓塞加埋， 包括佢啲啲咩即係機樓室啊、機樓所啦，即係荔枝角嗰嚿啦，又或者係包括呢個所有警署嘅機樓室，總容量大概係3000人左右。不過先講呢個數字幾年前㗎啦，我唔知近呢幾年有冇加到。 亦可能咩咧？有啲臨時地方開咗，跟住 包括大家好驚嘅新屋嶺啊，乜乜七七，全部加曬都好，你只能拘留3000人。咁所以咧，理論上超過呢個數咧，佢係冇辦法捉曬你嘅。先唔講有冇咁多警察去捉你啦，你知你 真係大，你哋有冇咁嘅膽識去真係去搏拉啊？ 應該講就係、是、你去咗機場咧，你除非諗住就叫咩？一件污兩件衞，我衝入機場佔領機場，你死過咁得，反而你本住一死噶啦，即係佢做咩？你出機場，你出禁區，同佢死過，即係嗱，你咪就犧牲自己條命，俾拉判重判都要同佢搏鬥得。你咁樣衝入機場，你衝入機場，你有呢個覺悟，但係你冇呢個覺悟，你衝入機場嘅話咧，你揾自己麻煩嘅啫。但係我而家發現到咧，嗰示威者係冇呢個覺悟嘅，佢冇一個叫做咩同佢差佬死過，咁你流水不 be water， 你機場點變 water 啊？個死路嚟㗎，嗰條冇咩？跟住叫我一差佬封曬你行翻出去，由機場行去東涌嗰度啊！我行咁快都個都要半個鐘啊！跟住由東涌行去欣澳成15公里， 唔係行唔係問題啊！即係點樣講啊？都話嗰句你。如果你有心搞你封咗封條橋搞掂， 封條橋你死曬，即係所以咪就所以我中意話 一點，當初大家都知嘅。不過咧就係講緊兩樣嘢，就係先講啦。其實我呢方面我同佢記得嘅立場應該唔一樣嘅。其實別嗰陣時情況咧，現在嗱，因為嗱先講呢、這個唔介意講，我唔喺現場，即係嗰日我係應該嗰啲算瞓幾個迷咗，即係 咁樣，琴日咁樣。只係咁樣搞法做，你今日仲有氣力，即係仲有氣力可以再。 咁啊，總之就嗰日佢就咁樣，而佢哋當時的情況咧，其實現場啊係一個恐懼情緒產生咗出嚟，就係講緊有人放流料，話喺唔知喺邊度啦，總之佢哋嘅後邊，佢哋後方有速龍殺緊過嚟，一路打行一路打。據說有個咁嘅傳言 係新嘢成大撤退啊！呢、這個 嚇、啊，即係講緊係殺緊埋嚟，而嗰度入邊咧，其實有即係會比較預咗，可能馬海未必會行上前線嘅人，其實唔到兩成，因為有八成人咧，其實所謂一般所謂的和理非啦嚇，和理非唔代表唔犯法啊，搞清楚，即係所以佢嘅情況就係會變成 低風險啊，即係咁樣啲講 係，你可以 低風險人。 所以就會變成他哋其實就冇乜特好選擇，即係當然有部分人就選擇攔喺最後邊，係有咁嘅人嘅。不過就並不在於啱嗰一大扎定大條路。 所以有得行啦，你俾你。 不過咁樣好嘅就係，即係依個嘢之後下，好一個禮拜後，佢又話去機場，咁咧就差佢上班去曬機場，諗住又嚟一次，結果 梗係放流料啦。 放流料， 結果係放。 結果佢嘅師奶去嘈冤花費幾冇人去機場調虎離山，咁咧。咁咧嗰次咧， 呢個姐，我覺得 係唔係咁我只能夠話咁咧，我覺得咧就係咁嗰日行到撲街嗰班人咧，佢犧牲係有價值嘅。你哋嘅犧牲， 佢明知你一定會今次會部署齊嘅，所以一定會去。 咁你犧牲都算有價值，唔白犧牲。 呢個係問題。雖然冇錯，你可以話機場一個比較咽喉要害嘅位置，冇錯。 咪就係你當日 就係機場本身都係一個死地嚟。 有冇出啊嘛？問題係 即係《孫子兵法》有云啦，死地要盡早離開。即係唔可以逗留嘅，其實佢哋原本嘅諗法都冇諗住逗留，都係諗住走。 諗定路走。 即係如果冇警察干預，其實佢哋都係循環式咁樣。 冇可能嘅 喺條路。即係如果你最理想嘅狀況啊，都係循環式咁喺條路上面走嚟走去，去塞住你條路嘅啫嘛。諗住咁樣做嘅嘛。 我唔知啦，即係你向南走又有困難，你向翻橋 機場，所以咧機場咧，如果真係以機場做標咧，我只認為就係、是、你一定有一個決心就係咩啊？你同佢死過， 本死噶啦！ 你本死噶啦！你嗰只咩？我一系俾抽拉，我一系俾抬出去，一俾敲打，一系俾抽拉托出去。你唔会行翻出去嘅。如果你冇呢个决心嘅话，唔好去机场。 我 机场打机场， 你有本事，你有背上一战，唔系你有本事，你买到当日嘅机票去边都好，搞败之后 咧就 我先講嗱，呢部分係引述嚟嘅咋，我並不、 啊、 並不代表個人意見啊。 我唔知道啊， 即係根 據，即係當然啦，即係咁你咁樣，你俾人查到你曾經做過，咁一定咩？ 我明白，我引我即係好簡單，就係、是、你話根據呢、這個呢、這個機場咩咩人呢個網上流傳嘅講法，我原句引用咋，我並不代表本人意見啊。頭盔戴咗兩次， 打先啦。 即係據說如果你用電子機票，咁入航空公司會寄一封 email 俾你噶嘛，入邊會有 PDF 噶嘛。咁你係唔可以改，你係改唔到個 PDF 噶，因為佢個字型咧，你係跟唔到嘅。你一改咧，就大家會睇得出，就咁睇你都會睇得出個字型唔一樣嘅。但係咧，佢封 email 本身咧，你可以用 forward 嘅形式 forward 翻俾自己，然後你 forward 的時候咧，封信係可以改的。咁你就會得出一封咧，當日入去機場或者當日起飛嘅飛機嘅 email。 咦，咁偽造文書嚟嘅喎？ 嗱，係啊， 嚇、啊，先講嗱， 得唔得？嗱，講明先。首先，我知傳聞啫，網上傳言啫，係咪真嘅？我唔知啊。 好危險喎，其實真係呢樣嘢，即係搞到唔好搞到犯罪嘅喎。 有提到咧，因為當時查登機證啊嗰啲嘢咧，其實純粹就係望係咪今日，望個名係咪你嘅，係咪今日。即係呢兩個動作，而佢係唔會做任何 record 嘅。咁理論上咧係唔會有事後可以查得翻佢，佢唔會即刻話喂，呢班飛機係咪真有呢個人喺度噶？佢係唔會查嘅。 咩查到啊？ 佢都唔會查啦嚇！你真係搏，你真係而家咁樣查法，啲已經啲旅客已經屌曬鬼噶啦。唔係屌示威者，係屌啲啊！喂，我排喺度排隊入去排咁 Q 耐。 嗰啲保安員咯。 嚇！你保安搞 機場保安員咯。 係啊。OK， 唔講啦。所以咧，咁啊，咁啊，然後當然呢、这个，然後呢個就係我個人意見啦。行使偽造文書罪，最高刑罰3，可判監3年，就是這樣啦。兩個其實 咁，你不如違反禁制令好過啦。 唔係噃，刑事藐視法庭，刑事藐視法庭係唔止3年噶。 哦，咁啊， 好重噶，其實，因為佢包括嘅地方好，當然你可以話你純粹佢唔俾你入而你入咗，就好少會捉到佢。 但 係 你咁樣嘅話，佢會唔會即係因為你嗰樣偽造劇，你係冇資格入去嗰陣時，佢可以兩邊一齊告埋嘅喎。 理論上係， 即 係 你要食曬兩條罪嘅喎，其實要。 理論上係，不過有個呢個引用呢個法政司會嘅講法，應該係法政司會，應該係法政司會。嘅講法啦，如果錯咗冇啊，如果錯咗冇就請更正啊，唔係造謠啊，不過佢都係法政司會講嘅。入去機場登機並不是唯一合理嘅進入理由，你入去機場做，你只要講得出你要做乜嘢，而且你可以證明到你係有咁嘅打算，即係譬如我入去睇飛機，我係飛機師，咁你如果有個望遠鏡攞住。咁或者係有個單眼啲影飛機相嗰啲發燒友啊，咁你都可以算作為一個合理嘅進入理由。咁或者係我要食 Burger King， 好似凌霄閣仲有，而家有凌霄閣。 Burger King 喺 T2 即係我要食 Burger King， 而家得翻機場有，即係機場嗰個國際組嘅凌霄市區嗰個唔同味道嘅，其實真係唔同味道，我認真話你聽。 係咁。後面個營運商都唔同啊！ 即係總之，即係你可以講到個合理嘅理由，而法庭信服到你嘅話咧，其實你係唔會違反個禁制令嘅。咁啊，呢個就係法政司會講嘅。即係佢舉個例子，我唔記得咗啦。不過就 最簡單翻工咯，我真係喺機場翻工咁。 機場翻工就攞正牌添啦嚇，蘇醒完成就得啦嚇。總之機場嗰單就點講啊？佢純粹就係我覺得佢係因為佢。被人截住了他的循環線，那另外一辦法就走咯，即是因為你如果你必須要跟他死過的人數的人你才入得去的話，其實你是不用入去的，因為你一定不會有足夠攤滿到機場的人數，哪怕用最難看812是不是死不記得日期，哪怕用最難看封城站封飄了那個離境大樓那種的做法都不會救人，因為呢個人數大概有幾萬人咯，最多都係只會最多有幾萬人，而且唔可能同時出曬嚟。正啊，機場 相關。咁你尋日前日觀塘已經有一部分人已經咩啦，要休息啦。 觀塘嗰次咧就主要係講緊係又係其實類似嘅情況，就係講緊佢條遊客路線就黐 Q 住咗個警局，我唔知邊撚個天才批出嚟㗎呢個，不過不犯罪通知，我再重申一次啊！ 誒呢度冇重申過啦，不過又一重申一次，不反對通知書係警方批嘅，即係個遊行路線係佢同意嘅，即係喺咁嘅情況下，你點會批一條咧咁 Q 近警局嘅路線？而且你將你嘅封鎖線或者防線啦，叫做真係防線，今次真係防線，防止你搞個警局搞佢，叫封到咁 Q 近個遊行路線嘅咧，近到咩地步咧？如果你企喺遊行路線嘅轉角位，你係直接望到。就是警察他身上 police 的名字是九龙湾的地方 是九龙湾那次 是九龙湾那次九龙湾和观塘是 什 么事 来的九龙那次因为、他那次的斗争那次事件路线呢 是我每个人跑步路线来的其实 我都跑了一次 我日日都跑，因為嗰靈山天地咧，我每日基本上每日朝接近每朝經過冇啦，一個禮拜四次啦。因為有兩日我係有兩日我唔會跑到嗰頭嘅。 嗱，你熟好啦，正好想問一問你，其實可唔可以行跑行可唔可以行海濱道過去？因為佢係行常月道轉過喺常月道轉關轉過去嘅。即係 上橋去翻去街 啊！如果你 臨到警署嗰個 可以唔完全唔使你警署位置嘅， 係啊，即係我睇地圖，淨係睇地圖幫啦。 海濱道係行到嘅，但係海濱道相對地會比較窄。 因為其實因為嗰度咧，其實咧出面咧就係因為咧由停車天地再出去咧，其實仲有兩條路噶，去到向 甚至你如果你環住雲照道直去咧， 去到去到九展出面嗰條馬路都仲得噶。 因為我以我所見咧，其實係可以由呢個海濱道提早即係提早轉咗彎，提早左轉，然後再轉去靈山天地。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你同嗰邊會有一定兩個街口嘅距離，同警察個封鎖線啦。 應該講就係同差館個距離，其實可以隔好遠嘅。 你避開咗咯，即係 避到嘅要避到嘅。 所以話唔知邊個設計呢條路線出嚟。咁就算係你就算係個申請者戇居都好啦，你警察係咪應該要更？係唔係應該要要求更正咧？即係 我接警察戇居， 唔係喎。但係調翻轉係可能佢就係想服 瓮中捉鳖。 系啊， 成件事加埋啱啱讲党铁停驶停，仲要停咁 Q 远， 即系你嗰条线系警方定噶嘛？ 但系嗰次 即系好明显，即系佢有心服你啦。 但系嗰次最戆居嘅咩？ 搵个渺无人烟嘅路线，因为原本申请路线唔系呢度噶，佢改咗嚟呢度噶。原本申请路线咧喺观塘市区嘅 观塘道啊嘛。 喂，最恶最搞嘢就咩？ 海滨道咯，即系最 嗰次确因为嗰日咧，我即系之前嗰几日我已经奇怪，因为我跑步望一望下，离下天地系嗰啲坑渠盖。嗰啲水下水道蓋啊，咦，全部都膠索住嘅，我諗下索到係成個零間啲嘢索曬，甚至去到咩 mega box 都mega box 都索埋。 我未唔俾用啦， 佢驚成件事就係、是、然後點解最終會打起嚟啊？其實呢樣我都覺得有啲冤枉嘅啫。咩情況咧？就係啱啱講啦，個警察封鎖線好近噶嘛，而佢哋越壓越前，壓到非常之近，咁。即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啦嚇，咁啲示威者亦都同一時間喺佢嘅隔一段距離嘅地方就再放咗自己又另外設自己嘅路障，兩雙方都咁嘅情況下，即係驚佢衝過嚟。其實路障大部分情況就係驚佢衝即刻衝過嚟而你走唔切，通常嘅情況係咁樣樣嘅。咁嘅情況下變成乜嘢咧？前邊你就零距離有個有炸差佬喺度。然後仲係想行曬裝備，即係佢係逐咗下裝嚟噶。咁你啲示威者啲勇武少少嗰啲啦，叫做咁啊，咁咪上裝再對峙。點解？因為你後邊你身後就係嗰扎遊行緊嘅黃李飛，真係阿叔阿伯嚟噶。有好似見到我好似同行嗰度曾經一段路係同個 BB 車一齊行嘅。即係大佬，你啲咁嘅人，如果警察衝過嚟，發生咩事就白曬乜咯？要加強版添，因為嗰度人多好多，即係咁佢哋前面嗰啲前線啦，所謂前線手足為免出現咁嘅狀況，咁佢就只能上 gear 嘅上 gear， 出路障嘅出路障，你唔知邊度班炸竹棚過嚟，去搞嘢咁啊！咁結果咁調翻轉，但係警方就會因為咁樣，喂你班友仔又捉路障又成又上 gear 乜乜七七，係咪想衝擊？因為其實佢哋冇調翻轉，佢哋身後就係警局。即係呢個一個死局嚟嘅，咁啊結果就係兩邊就一路上一路升一路上，由我睇住佢由藍旗變藍旗變紅旗，紅旗變黑旗，黑旗掟開始掟出雷彈之後就好似有橡膠子彈，現場冇現場消息冇準啦。即係 咁你就只能不斷咁叫啲遊行嘅遊行嘅快啲行，冇準備嘅就炸炸攬走，有準備嘅就留低。留低同佢同佢同佢，你話死過又好咩都好啦，最後真係同佢哋死過啦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啲片啦嚇。我唔知點解啦，佢有兩件定三件防暴突挑咗出嚟，就唔知係搏扎定係乜嘢啦，突咗幾件出嚟，結果俾人濕挑翻去，俾人濕鳩翻去，好似嗰度應該嗰度幾十個咯，大概大家唔知邊度拗啲竹棚翻嚟，嗰啲棚竹啊。好 Q 大碌嗰啲咧，大大碌 而家有得咁 搏佢搏都搏到佢哋要向後褪，咁啊結果就變成警民所謂的警民衝突暴力升級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就大條道理就開始使用武力，件事係咁樣發生嘅，即係因為嗰一個禮拜打後一路都有人問點解無啦啦我會遊行下會變成衝突㗎，有不彈嗰種意思喎，咁到時就冇回事咯。即係我只能講係設計或者係批准路線嗰個設計局， 即係漏打嗰面啲 設局啊！即係警察唔係第一次設局嘅咯，即係設過咯， 設咗 係啦。 最不過最講最搞嘅就係佢攻入德福嗰度，喂大佬德福好多抄住啊！因為德福個差館，德福花園咧，同差館同九灣差同牛角差館個距離咧，哇大佬嗰個 就係咯， 唔係。宿舍就完美宿舍嚟嘅，大佬，你如果得 好似有路，嗰個德福好似有路可以落到去添。 好啊，到路，由金灣港鐵大廈啦， 係隔離啫嘛。 大佬，你嗰個就係嗰最多嗰個最多七嗰個最多七屋企最多警嫂喺度住嘅。大佬，你不如食住出嚟打啦，我冇所謂嘅。咁我又 其實就嗰刻就不斷咁嗌啲人唔好去德福，因為我係警察，我一定住重兵喺德福， 咪就係咯。有一樣就係估唔到佢真係要佢諗住德福唔敢放啊嘛，諗住 你唯一可以安全嘅就係原路向翻轉頭。所以點解佢咁戇鳩跑翻去觀塘咧？就係、是、你原路翻轉頭，如果你中間原路有警察的話咧，係大家一定會即刻馬上知嘅。喂，成條隊咁 Q 多人，實望到你㗎。係 啊，唔係同埋你佢觀塘嗰邊有多路走啊嘛。 係啊。 有幾條支路，你再唔係衰啲，你咪走去牛頭角又得噶嘛？ 即係有人嗌去走去碼頭嗰邊，喂大佬，遊行緊的時候就已經講到碼頭封咗啦，即係仲未出現啱啱我哋情況嗰時已經封 Q 咗啦，即係你仲走去碼頭，不過呢啲現場收唔到消息，大家回事啦嚇，現場唔得人收，咁啊即係會出現咁嘅事，即係。後尾兩次不反對通知書都是類近咁嘅狀況啦，唔係一樣嘅。就最終點解會變咗警民衝突呢？其實我覺得嗱，我嘅觀點啊，呢個個人觀點，我睇落去就係警察設嘅局，設好嘅局。 點都睇一次啊！呢條路線咁近嘅警署， 而且佢係直接用行動，你唔搞嘢，佢就會用行動吹局你。即係啱啱講啦，佢個設個。係點啊？切個圖就切成咁樣啦嚇，跟住然後等佢去賴嘢啦，叫做上當啦。咁仲有一個咧，就唔算係切局嘅，但係我覺得都係佢哋都係搞嘢嘅。即係不過可能係你可以話切局不成啦，大家散得快。天馬後跟住天馬集會，即係兩日我去曬嘅。嗱，我再重申一次啊，不等到通知書啊。但佢個不反對風險範圍就好正常地，你諗天馬集會啊嘛，佢個申請地方就係天馬公園同呢個後邊嘅海濱長廊中環段。咁然後咧就係喺六點零幾分左右啦，佢就係話喺煲底同呢個龍和道啊，喺龍和道特首辦外嘅人，你哋係非法正參與一個非法集結，諗緊搞不夠 ，GM 九做不夠，我嗰時係得個突嚇非法集結。我都分到兩張紙書喎，飛乜人揾法嘅啦？跟住佢話天馬公園範圍入邊係合法集結，係合法集會，你突得出嚟，即係佢冇咁講到，但係意思就係咁啦。你突 Q 咗出嚟，所以突 Q 咗出嚟嗰部分係非法集會。 嚇！ 即係而家我就可以咁樣笑一笑啦，但係嗰陣時我 係 搞乜鳩？做乜鳩？即係因為講緊，其實如果你有去嘅話咧，望到啦。在如果是近地鐵站那邊是鬆的，但如果是近大台那邊轉尖沙咀大台那部分，即是龍和道和煲底那部分，其實是很多人的，是多到你如果你想找個地方是兩米範圍內沒有人去打開你的餐台，因為有人說去野餐，天馬公園野餐， 打開你的餐巾呢，你是放不到的，你是找不到的空位放的，其實都幾多人下，還有些人走來走去，所以啲人咁呢，一般都稱為呢個集會日出嘅部分。咁我哋最著名嘅，全世界都見到嘅集會日出就係呢八一八啦，日到去金鐘添啦，即係講緊，喂，我集會日出有幾撚咁閒事？你走去話我煲禮非法集結，我諗緊成班人拗穿頭，所以即刻屌翻轉頭，咁梗係會躁動，會騷動噶啦。你聽完我講，雖然我講嘅講法都已經係冇佢哋咁鳩噶啦。你都覺得不合理啊，都是覺得黐鳩線嘅嚇。咁佢咪又咁，佢咪啲人咪鼓噪咯。 冇，某程度上好多時都係加速個乜嘢個衝突個。 咁你啲人一鼓噪，咁啲警察就話：哦，你唔單止非法集結，仲試圖行使武力，升級乜乜七七，咁啊開始噴招。 咁即係好明顯有意想咩啦？ 咁你一噴招，啲人梗係激動啦，唔通噴啦，俾人舐完話，個黑椒味今日幾重？我望鳩啊嘛，實係興噶，實係就係屌啦你老母噶，跟住你就出紅旗咯。係啊，個順序咁樣調翻轉噶，佢係先噴招後出紅旗噶。即係如果我現場冇睇錯的話，除非你話我聽佢唔知喺邊咩濕鳩位置出紅旗啦，因為嗰個位置其實幾開揚。 咩？你咪喺後面。 佢經常雖然警察經常好中意喺啲濕鳩位置揚一揚就當舉咗。經常會出現咁嘅情況，但係嗰日佢唔係，佢係真係冇舉，先噴後舉旗。咁你咁樣做，啲人實有實鼓噪㗎。咁跟住你 就埋使埋啲拿渣手段，咁啲人咁就會嬲㗎喎。 咁就主辦當我但係個就根據警方嘅要求，呢個又好多人都唔知嘅。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條款之一就係、是警方有權隨時要求終止。呢、這個根據呢個公安呢個惡法中嘅惡法，《公安條例》第九條。这个警务处长有权随时撤回这个不反对通知书的可以撤回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即我想其他人不叫你撤得那么爽、啊、不反对通知书你撤得那么爽、啊。是的。是的 ,OK。即是他有这样的权力的。那结果大家就好不顺利了，不过就好像警察一出的就散了。讲到明今天不要打。即是我不知道哪里那么我唔知係現場夠醒水啊定乜嘢啦嚇，佢一警察一出就全部走曬，咁就應該好似就冇太大嘅傷亡啦，冇亡啦嚇，即係呢、這個冇咩受傷被捕啦。 即係除咗呢兩單之外，之後 仲要係嗰第二日佢係從事故技嚇，兩日都做咗。 其實即係你見八月尾嗰段時間都已經都見到啲手段都開始即係點樣講啊？ 即然後 進步好進逼嘅，好明顯，即係好明顯，好明顯有心挑動。 然後就重點啦，最多人唔明白點解要燒消防站？點解？我講翻嚟啊！我哋嗰日我當然啦，又呢啲不反對通知書，我啲守法市民家又去參加遊行啦。前邊一大陣混亂，嗰陣混亂我唔講啦，有興趣就自己揾，因為牽涉到呢、這個keyword 係 HKAA。機會係呢嚿，自己有興趣自己掘， 自己估啦， 係啦。咁唔講呢部分，我講佢 呢個呢打事件嚇。O K， 我講呢、這個警察相關嘅。佢喺大概四點鐘左右，突然間你知大家好 Q 中意玩 Lisa 噶嘛？即係呢樣其實我又覺得，我成日勸佢嘅。嗱，唔係唔俾你用 Lisa， 你攞嚟指示哦邊度值得注意啊，或者嗰啲嘢。又或者好好大家興開 我打見好興用啦、 啊。你話呢啲你玩幻彩揈啷啷咁樣 ，OK 都 OK 嘅。 挑人兵器咯、啊， 但係你唔好下下攞嚟照警察嘅眼，即係點講啊？對佢嚟講只係個挑釁嚟嘅啫，佢冇任何損傷嘅，甚至喺視力上都冇影響，因為佢而家半上手換新裝備，有個單鏡反光嘅眼鏡喺度，眼罩啦或者係。你照下去咧，佢系照唔到佢嘅，但系佢睇到你，佢睇到你照紧佢，但系佢系唔会俾佢哋撑到嗰只眼嘅。喺咁嘅状况之下咧，你系唔应该射佢，你冇任何嘅作用，除咗挑衅佢同埋制造藉口之外，因为佢咁样算系一个普通袭击罪，系真系可以成为一个普通袭击罪嚟嘅。咁我唔讲呢个，咁佢就话哦有三条友仔，好似其实唔止三条，总之佢话啲友仔攞呢沙射佢哋眼，所以佢哋就可以捉咗三件。咁大家就唔會就咁捉啊！哦，咁你捉就捉咯，冇人望居噶嘛，冇人咁鋸氣噶嘛。 咁啊，梗係佢話：喂，大佬，佢哋乜招冇做到，射玩下Lisa，你又冇你又唔會有受傷性嘅，咁樣又捉人啊乜乜七七，咁啊走去你話屌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咁結果佢就四出大女咁捉人搏人成，咁啊結果就大家見到其中一幕就係、是電梯嗰兩個啦嚇，即、就、係、是、我 攞花盆啊嘛， 誒嗰兩個擋住個警察上去啊。 哦， 嚇！綁住個兩間凳凳，其他人走嗰兩個。 哦， 出現咁多嘅，喺咁啊！佢跟住就跟手，點解佢跟住啲人就開始揾啲雜物啊、剩啊嗰啲嘢咧，封 Q 咗個上遮打花園嗰幾個出口。 好、哦，地下通道啫，封咗個。 係封咗幾個、啊？ 因為中環站個出口係非常之多嘅， 非常 廿差唔多廿個出口。如果計埋香港站，係廿個出口嗰度。 唔係咁，佢哋目標都係等佢推進慢啲嘅啫。即係點解講緊？因為當下咧，嗰陣時我身處邊度咧？ 咁封路啫， 係花園街啊，花園道啊，我哋叫乜嘢啊？ 長江 Garden Road， Garden Road 花園道咯。 係啊，我上緊 山。長江緩口咯。 係啊，我係嗰陣時我嗰一刻我係上緊山嘅。因為有啲某啲原因，我係拖延咗好多先嚇。即係我到咗我兩點到，我兩點已經到咗場㗎啦，但我拖延到好後先啦。即係嗰陣時我仲上緊山。 馬國大使館啊。 係啦，咁就結果就聽到，嗰一刻我肯定地話聽，我係身邊四圍都係人，係講緊你放開雙腳唔會跌落地下嗰種人嘅人嘅人數，係膊頭撞膊頭嘅程度。未到放開雙腳唔會跌嘅，但係膊頭撞膊頭啦。 咩夾啊？即係我送曬都俾人幫佢夾住。 條路係好密，因為佢警察嗰陣時已經封咗上山嘅路㗎啦。我哋係轉唔到彎啊！我哋只能轉彎落翻去，但係嗰陣時轉彎落翻去咧，係由大路封細路，而且個個都想喺轉彎警察封鎖嘅位度屌兩句，明唔明先？即係你大家好合理嘅嚇， 阿叔會 係啦，即係嗰啲嗰度咁啊。結果咧就係好老萬喺佢宣布要集會，集會喺16:45完結，但係佢要求大會咁樣盡速完結，咁啊大會就應警方要求咁啊宣布16:45完結個遊行，用遊行同集會。咁嗰陣時應該係零幾分咯，唔係廿幾分咯。嗰陣時你叫我廿幾分鐘之後，如果嗰度冇人，你叫我廿幾分鐘之後離開中環，都係不可能嘅事。好認真，先唔講你身邊四圍都是人，喺咁大隻人情況下，咁嘅情況咧，我哋嘅前線有冇手足咧？咁啊，佢哋做乜嘢咧？揾點解佢揾咁多殺物殺 Q 住佢，甚至放火咧？就係佢直接堵塞咗最近呢個天馬宮，唔係天馬，就堵塞咗最近呢個遮打花園。 遮打 花園嗰幾個出口。等啲警察，你要嚟，你都要兜路過嚟，而且唔係直接撲向呢個集會場所。集會場所有人嘅，仲有炸人喺嗰度嘅，明唔明先？佢要做嘅嘢就係要阻止佢哋前進，減緩佢嘅步伐又好，乜都好啦。因為我開始散水到我真係散得喐，即係我唔會有人擋到我嘅步行啊，咁叫散得喐啊嘅時候，其實好似已經係5:00嘅事。5:10喎，應該係5:10嘅事。嗰陣時，即係咁嘅情況下，即係我落得到去，落得翻到去遮打花園嗰頭，叫咩啊？金鐘道。我落得翻金鐘道的時候已經5:00咯。 嚇！ 咁即係你明白，即係佢哋嘅諗法就好簡單。嗱，唔好話俾人捉咗幾個救唔翻先啦嚇。你後邊嗰陣，如果幾間啲又係啲好似我哋防暴嚟嘅，即係防暴。好似據說啦，我現場聽到又話速龍都出咗，但係我冇查證到，係咪真係嗰一刻已經出咗？我唔知道。咁嘅狀況之下，又同九龍灣嗰下一模一樣。咁你嗰陣嚟行街嗰陣點算？喂，真係有陣諗住嚟行下街、遞下信，跟住嗌幾個口號走人嘅喎。嗰陣人點算？有完全 exact 嚟睇個問題。咁所以點解會有放火啊之如此類嘅事？就是這麼回事，不是他們屎忽痕，不是他們玩火，即當然我是見是楊屋道那單是你可以說是放火魔炮， 好像有一場火呢，火得很大呢，不知道在哪裡，因為我看片的我不太知道， 中環站 不是 中環站， 你應該是說金鐘那次 好像火大到整條馬路，哇，何其壯觀啊， 因為落了電油， 唔係好多啊，嗰番 煤油 啊，好少好誇張，因為嗰集啊，應該喺應該嗰次應該係接近解放軍總部嗰附近嘅，嗰、那個馬路咧燒到，哇！我即係係彷彿見慣真係。 灣仔定金鐘， 應該灣仔嗰度。總之應該就冇記錯，應該就喺冇認錯啦，應該就喺 犬尼斯道 嗰帶啦， 近教堂嗰度嘛。 總之就係個火大到咧，係咩？誒，真咩叫做咩？大炎上啊！物理大炎上，我哇何其壯觀啊！ 跟住咪俾人屌咯。 唔係啊，我覺得幾壯觀啦、啊，有啲有幾有氣勢啊，幾好睇啊。 嗱嗰、那個咧就 關事關己 啊，呢個就我只能講係啦。即是我不是很肯定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其实有部分放火的人呢是什么呢，因为那一同一刻 警察是第一次正式，是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有一度第一次是拿架水炮车去射人的，拿那些蓝色喷水蓝色水、啊、有没有印象的，看新闻看到 了， 他在那里喷，但是他肮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他的车在水马里面，他不可以向前行、 啊、 即是我前我即是我睇直播見到佢前面啦，嗱睇直播啊，聽清楚啊！你見到前面嗰陣咧，係講緊喺佢啲水啱啱好滴落地下嗰個位置，就叫佢開住把車，即係就遮陣啦、啊。當然係直情係盾陣嗰種啊，集盾情上嗰種盾陣嗰種嘅地方可以裝遮，所以係唔漏水嘅，唔即係佢係企住喺嗰個啱啱好啲水滴到嚟地方，然後唔使喐，因為點解咧？水炮車咧，雖然佢冇行得慢。但是他全速行走的時候是有30公里的，是啊，他噴緊水向前行，其實很慢的行得，如果你跑得夠快呢是可以跑得快過他的，你可以走得甩的，即是即是這樣的情況下呢，結果是他那時間呢他點火的地方呢是水炮車範圍點得到揩得到的，那會變成什麼呢，結果呢我看直播啦，看直播啊，咁嗰陣時就見到佢哋係啲水炮車咧，最結果又變咗消防車，走去啡熄啲火， 幾好啊！ 但係最大嗰嚿咧，因為唔喺射程範圍內，所以冇搞過。 不過講起嗱講直播啦，而家每個禮拜我睇，而家我以前咧就成日睇日本電視台，發現到唔使睇本電視台啦，我 keep 埋本嘅嗰個睇直播睇都夠我睇啦，差唔多就係依日啊，要有冇咁多記者啊？跟有咁多記者啦，唔係跟有咁多直播睇啊？嗱， 唔係佢一個有出事嗰陣時候，有另一個補上啊嘛。 唔係好多媒體播啊嗱，首先就腳幾 幾互相照應㗎，其實係。 唔係嗱，所以唔係我講下之後幾多記者先，好蝦多記者。 唔係，如果你淨係講記者的話，即係唔係講直播啊？ 記者多少記者？ 應該係你識講，你噏得出名的嘅電視台，或者係或者媒體啦嚇， 媒體啊， 都嚟 啦， 都有嚟。 首先就無線啦。亚视咧系亚视啊，亚视仲亚视系啊，亚视主力嚟噶，亚视仲主力嚟噶，播好多人，好出好多人噶，跟住有线啊、捞啊、V 话啲 K 有啦，跟住啲比较中型媒体咧，立场啦、热时啊，呢啲都有啦， 独立媒体 系啦，独媒啦都有啦，啲嗰啲更加细嘅个人媒体都有， 有， 总之就咩呢个时候。你靠直就係靠直播嚟做爭收視啊，爭人氣噶啦！你唔做直播，你呢時候係你唔做直播，你笨噶啦！除非有原因咯， 即係網媒，即係絕對網媒都成奇。 而家個個都係咩？你個 mon 最少開兩個畫面，兩個畫面最少嘅，四個就好兇，六個都有人。總之屋企個 mon 要幾大，你開幾多個畫面？ 冇啊！一隻手揸大 mon， 一隻手揸手機，甚至一隻手一個人。 嗱，個 mon 開四個畫面，手機一個 ，iPad 兩個，係 啊。 劲咧， 冇理由麻烦，我干脆就四部手机讲完。 咁、我哋今日讲下边，即系因为嗱，好简单就系、是，同埋咧，做直播呢个好重要就系、是， 大家都 直播 唔系，大家表看间， 唔系真正呢个名副嘅直播主咧就系、是，你讲嘢嗰个记者咧讲嘢风唔风趣啊，屌啲过唔过瘾啊，啲镜头取啲咁嘅咧，系好争收视啊。 咩立场哥哥仔啊呢、這个？ 立场哥哥啊， 立场哥哥啦，苹果嗰个，哇，好似鸡巴打烂架车个画面咁样啦。 鸡巴唔系呢个，鸡 巴拆车画面。 苹果咧就睇边个，因为苹果嗰 team 人好似有十几个人，即系 至少十几个啦，唔系点啊？即系你分咁多组，全香港最夸张咩？一同一时间香港六七区一齐嚟。 区系啊，你 有啲系唔中意讲嘢，有啲系唔中意讲嘢，纯粹就系定期就话而家我眼中见到发生咩事。有啲咧就系全程好似直播主咁，系不断咁讲住嘅。 系啦，好真系好似系就可以有一个打机直播主咁样。 吓， 跟住 主要系我觉得主要问题咧系有冇戏， 同埋睇，同埋就係睇睇夠唔睇夠唔夠夠夠勇， 夠 唔夠夠唔夠 juicy， 同埋你就你就唔錯，因為熱時係會誇張嘅，有陣時差走去衝衝前線啦，去最貼近嘅，有啲就係有啲就講有風趣。 喂，等陣先，熱夠去咗邊度？ 拍紧片嗰个咪咯，你傻问你多余嘅， 好多 成日都听到噶，唔知点解人都间人都我唔系直播啦，即系 可以可以试个 page 啦，佢有直播嘅， 系 因为 唔系我知，即系我知，但系问题总有人 问。最搞嘢最搞嘢就咩？有一次有一次， 跟住又问阿太尉去咗边？ 唔系有一次最妙，有一次有最妙就系黄大喺边啊？我话嗰度咯。你睇片咪到咯，我就 唔够记，唔够记者亲自上，好细亲自上阵啦， 唔 够用啦啩？ 好简单就系、是、全香港周围爆晒棚，热狗几多记者啫，连苹果都唔够记者啦， 唔够记者，唔够记者， 全世界嗰只巨规 有以会做直播嘅记者量嚟讲咧，其实佢甚至比立场多，因为多 埋黄连， 唔系佢喂很多人。佢肯多人肯放俾佢，就因為直播你要拉翻佢個 Facebook 個 page 噶嘛。多人多呢啲我叫僆仔啦，其實好多都係細路仔嚟嘅，十幾廿歲嘅啫。即係多僆仔去肯跑現場啊！即係好多時咧係乜嘢咧？嗰一區發生嘅事就嗰幾個搞掂佢。 係啊， 即係佢哋係每一區都有幾個咁樣。即係佢哋唔一定好核心嘅人嚟嘅，但係其他係嗰間，我會有個組，即係佢係點話？我係 跟進嘅，即係去邊度邊區有事就跟去邊度嗰啲。 應該嗱，因為 譬如你啱啱講篤梅啦，篤梅嗰度咧，其實就嗰幾個記者四圍跑，所以點解你會見到佢可以經常係由一日之內由朝頭早跑到夜晚咧？冇人接佢更。冇第二個人接佢家，第二個人接佢家啦，係第二日啦，唔該。 嗱，我首先就係獨梅啦、立場嗰幾個嗱，蘋果好啲嘅，因為蘋果相對嗰日佢有車隊，佢人手比較充裕啲， 比較多啲。 咁佢有啲好生啦，有啲即係放流料，即係調虎離山嗰次，當初佢都揾人拍。依嘢咧就人手比較多，為資源充足嘅好處就係、是、有啲其實唔係好熱門，佢都就係拍。 唔係靚，唔係所以你話唔係因為佢嗰邊咧就另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其他報即係佢四圍打嗰陣時咧，係我記得好嘅嘢啦，天水圍嗰打嗰陣時咧，冇任何直播，冇任何直播嘅都淨係得佢哋，得而佢有第一時間去咗到現場，因為好簡單，拍片嗰個咧就住喺天水圍，就住喺個村嗰條村。 有家人點解旺角舉黃洋達咧？佢住旺角㗎嘛。 大家認投咗個地方， 佢所以因為嗰日據我所理解就咩咧？嗰日咧全香港咧就到處放火，即係到處咧出丟嘅火頭，係差唔多就全香港 佢都要玩嚟玩， 係全香港所有媒體都嗌曬救命，即係叫咩？不論係蘋果又好，東方又好，撈好，係全香港嗰啲 加埋交通唔方便，你可能封鐵封咗， 係直情咩？ 你一定要揸車， 用一個有操作講法就係全香港所有嘅直播主係林。咁你老細，咁你做下頭，咪自己落埋水咯。一個佢自己話嘅，一個一個人都落去，因為冇人啊嘛。你邊揾第二個人啫？ 冇人要自己親自操刀噶啦。 係啊，因為其實好危險嘅一個人係，但係冇人用辦法啦。好多人咧，好因為據我所知，好多媒體都係一齊去拍。 唔係，所以我服黃洋達噶，真係講得做到。 因為嗰日好多例子係林七彩啊。因為嗰日我聽好多啲媒體咧都話嗰日嗌曬救命，喊咁樣做到呢幾日，其實都好辛苦嘅嘢做得。 最主要係會受傷， 真喂 仲驚事多成日。 唔系中机师咁简单，中机师唔算受伤，真 系 受伤啊！ 唔系中 俾人球系咯，即系嗰啲球 掟砖掟 俾个投手阴，即系转翻投球， 掟砖啊！有中爆炸弹有个， 跟住 一出弹有个， 一出嚟掟记者， 甚至有时俾示威者掟砖，唔小心擦你走太近前线， 系走得太近前线，而系有啲人唔够力都掟， 系啦，掟错你， 唔中 副居都有。 唔係，不過呢啲又現場一定即刻屌，敲中記者一定會屌，唔夠力咪撚掟磚啦，屌你！係啊，咁屌啊，真係咁樣屌落去啊！咁佢咪咁啊死俾你氣，攞翻啲雜物啊、水樽啊嗰啲輕啲嗰啲就嚟掟咯。 即係因為我今次咧香港係一句做咩 ？Facebook 大翻身，因為之前 Facebook 係鬧咗。今次好多媒體咧，真係靠 Facebook 嘅，佢邊有本事自己網頁做直播啫 ？No 大翻身嘅絕對係香港 Twitter， 唔係 Twitter 咩 ？Twitter 唔係 Facebook， 唔係 Facebook Live 啊，係今次係 Facebook 之前鬧撲街啊！ 唔係，但係 Twitter 你做唔到 Live 問題 係啦，做唔到 Live， 但係 Facebook Live 做到啊嘛 ，Twitter 可以做 Live， 但係佢冇咁好啊，就唔知 Facebook 大時間好似有限，要 唔係有限冇好啊？ 但係老實講，我真係。 雖然人微言輕啦，我啲 small talk 呢套係唔會有人聽我講嘅。如果你係個人想做直播，而你咁啱又聽緊我哋個 podcast 咁戇居的話咧，咁我有個請求就係、是，可唔可以用呢個 YouTube 去播？ 其實 YouTube 嚟，其實 YouTube 兩個原因好簡單嘅啫。第一 ，YouTube 解像度高啲， 啱 真係有咩事？即係當然你可以話解像度高啲，可能會累咗啲人。但係我覺得 仲有一樣嘢，同埋一樣就解像度低咧，係自制馬賽克，乜都睇唔到。 唔係喎，嗰下七彩啊！嗰下四廿二先勁喎，即係車跑影埋喎。 因為我睇咗，因為我就睇咗幾個啲即係有幾啲網上流傳啲直播片咧，即係直播主片咧，即係 Facebook Live 真係無七無九彩，大佬。 第二就係。呢、这個 YouTube 的直播預設當然可以識嘅，不過我諗咁有呢樣嘢，就佢當然係奉勸大家唔好識啦。直播完之後，佢會直接變咗你頻道一段片，即係話我任何時間都可以翻翻嗰段片出嚟，然後將佢 cap 翻出嚟，將作為一個證據又好，成啊好乜嘢都好啦。因為我係好幾次咁樣做，然後 cap 到啲有用嘅嘢。通常我睇嘅蘋果啦，係點解我唔係特別中意蘋果，而係蘋果係會有 YouTube 嘅，係固定有 YouTube 嘅。咁我喺咁佢見到佢影嗰啲乜嘢，你可以 cap 出嚟，撲你個街啊！呢個警察又如何那樣？喂，嗰架車係車牌係幾多號？如何那樣？喂，啲示威者點樣掟 Q 翻我？我其實記得段片點樣 cap 翻嚟咧，就係、是。我見到啲人掟個掟翻係用手掟翻個水流底入去警察宿舍，我覺得哇勁堅喎，即係我覺得呢啲應該大家會中意睇嘅。但係如果你係喺無線的話咧，咁就冇噶咯。佢重播都唔會，佢冇重播噶嘛，直播係唔會重播噶嘛。你 Facebook 嘅話咧，可能佢會有佢有得俾翻你。 Facebook 好似都有片留低嘅。 第一24小時，第二佢可以冇咗嘅。 Facebook 唔信唔過 ，Facebook 好信。 唔係 相對信唔過。 即係信唔信得過，即係講緊好似會有啲技術問題之如此類嘅。而且好唔方便你到底。YouTube 個播放器咧，雖然都仲唔夠你屋企播片咁好得咁方便。 起碼好順手。 我 search 個情況係會快好多，係啦。 相對順手啦 ，Facebook 嗰個。 咁樣嘅話咧，對真相嘅呈現又好，你 cap 啲精彩畫面回顧又好， 同埋對於我 揾證據啊，幫人又好乜。 同埋對於我哋煲翻嘢嚟講都好啦，即係喺科大電視度 YouTube 片清楚好多。 仲有一樣嘢 ，YouTube 就算係直播都好，你係可以兩倍速嘅。當然你現實如果貼住最新嘅時間，你就唔可以啦，因為佢可以等翻去前面噶嘛。即係譬如話我。开始了直播，但系开始咗三十分钟我先坐翻嚟，但我又想睇佢由头开始，咁我就可以由头开始，然后两倍速播，或者系各自你顶一瞬嘅时间啦吓，两倍速播，等佢快速咁向前锁，咁我完全睇晒嘅入边所有嘢，我唔使用 search， 我直接系用睇嘅，但系佢可以快速咁播放，直到佢追得翻现在进度为止，我经常咁样做呢个。 不过讲啊，头先讲个Twitter 啦，今次其实Twitter开多咗香港人用咯。 是多得非常之多， 但係佢哋唔識用噶嘛，就係拉唔 咁呢啲唔係陣痛。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Twitter 本身佢嗰個基礎嗰個設計原理同 概念同佢 先唔同。Facebook 佢係鼓勵你回應，亦都因此咁咧就非常之好多客人真回應。但Twitter基本上佢唔係太鼓勵你回應嘅，你回應可以睇唔到嘅。即係講就係一大串回應嘅話咧，你唔去曬心睇嘅話咧，可以唔使理回應嘅。相對嗰就比較冷靜啲，同埋比較。冇咁濕，即係冇咁火滾，因為你睇，因為佢喺 Facebook 其實最火滾就係佢回應啫嘛。 咁啊，仲所以你話翻大翻山肯定係香港嘅 Twitter， 因為原本以前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包括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啊，包括呢個雨傘革命之後，佢係香港嘅所謂香港活躍推友啦，大概幾百個。整個推圈大致上我想幾千個最多都 是而且現在普遍社運圈的 Twitter 都是左膠底的、即是韓絲那批左膠底的 這個他說的對不 對是的因為我所知好簡單就是韓絲、黃之鋒全部有 Twitter 的周庭全部有的 哇！香港喂，日本入咩？日本封咗佢香港征得我哋啊！ 香港征得好笑 嘅。几时候下次黑征黑征服黑时候我香港征，我照碌咗喺度，跟住英影长诶，系咪英好英影长咧？喺电视节目做计新闻咧，放拉同一个画面，嗨咗周庭话：我同英长英影长同一个画面。 咁边个系？咁边个系香港亚瑟王？ 算吧啦，即系笑碌咗呢啲，我系唔知啊！我太多做嘈位可以吐啦。 香港嘅乌鸦。 即係咁啊！佢即係我呢啲直播相關啊，再仲有兩樣嘢咧。如果你唔知點解會突然間週期性夢遊發作，唔知會自己走咗去邊嘅，有兩樣嘢，有兩樣嘢我要同大家講嘅。第一樣就係因為我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大家啲太後生啊，有啲雖然我覺得太後生嘅人係唔會聽我哋嘅 podcast， 我硬係咁認為，即係但係無論如何啦嚇。即係大家知道我個法律比較會熟下啦，其實我唔係讀法律嘅先講。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啦，我冇嘢講啊，乜乜七七啊呢啲，我諗大家應該要係常識嚟嘅，因為據說據呢、這個好似係法夢，即係法政司會啲 friend 嚟，嗰一個法夢啊，根據法夢嗰邊講咧，即係法律嘅法啦，嗰邊講係有人。是戇居到，我真的知道人戇居，不好意思，就算是手足都要戇居。有人戇居到部電話是不鎖的，即是滑動你就開到的了，還是按個掣開到，我忘記了。即是我不知道很多年，我好像揸住部手機開始，我就已經 是會鎖機的了。即是跟住佢話，因為怕女朋友話這樣你會沒有安全感。即是你可不可以選擇講個密碼給你女朋友聽呢？你可唔可以即系如果你个有个咁嘅女朋友 ，OK， 你我唔系叫你飞咗佢，咁你系咪可以最少佢即系佢去即系唔好锁翻你部机？ 我成日话啦，有啲当你讲真就系、是，如果你连咁简单抗争知识你都冇嘅，就唔好出嚟啦，大佬。你就等佢你白白牺牲嘅就只系佢。 然后就有好多集 系女街坊， 成日有啲集俾啲警察你知警察最擅长嘅就系呢个生鸡肉饭，唔系呢个生 鸡肉饭啊， 系佢即系佢唔食嘅，冇食到呢个砌生猪肉饭啦吓， 系猪瘟。 即系中医就中医最中意就系叫呢个 开锁。 唔系你开你咁啊，你要见律师啊，写个份口供先啦。我有权开你个锁噶，唔系我最多咪爆你部机。即系佢之前出嚟讲埋呢啲湿鸠话、湿鸠说话、空鸠你。两样嘢好简单。第一系咪仲有呢、這个？你要见律师啊？有冇俾有冇律师按金啊？冇啊？咁我见你咁你见唔到噶、啊？即系会有啲咁样嘅出口术啊？即系。佢會類似咩？好簡單嘅啫。第一，見律師係免費嘅。第二就係、是、唔該你，如果你有可能會俾人捉的話，我唔知點解啦嚇。你可唔可以 set 定啲嘢咧？去揾人，即係你話延遲出個Telegram 有呢個功能，延遲出個發個信息，只要你唔取消，佢就會定時放攞嚟報平安用嘅。即係你可以攞嚟報平安用啦，應該話。即係你翻到屋企，你咪取消翻個延遲發放咯。又或者係你直情係iOS 有個 app 有個 app 我唔可以叫幾好用啊！阿傑特試過啦，即係我係做 試過，你俾我做試 過。喂，咁你都係試過啊？即係一個叫 P A R A C H U T E， 我知道啦。一個 app， 好似 iOS 先有嘅，佢就係一個保安 app 嚟嘅。如果你有乜嘢 trigger 咗佢個系統咧，佢就會發個信息俾你預先 set 好咗嘅人，佢會打一個一字頭加一字頭嘅電話號碼。嗱、記住啊，如果你任何時間見到個加一字頭電話，千祈唔好吸咗佢啊！當然你可以其實吸咗佢都得嘅，因為同一時間你會收到 SMS 嘅。不過我盡量聽咗佢。加一的啩，美國啊，加一應該是美國啊。 美國， 但我咁應該唔慣事，因為我見到個加一的識844係越南加嘅，我係識越南朋友啊嘛。 唔係，總之你見到個加一的啊嘅 number 啊，嗰個就係呢個服務幫你打嘅電話號碼嚟嘅，佢會話你聽我出價咗個服務，咁啦係咪啊？佢最最另外咧就會放一個 SNS 俾個即係嘅信息俾你，咪俾你預定嘅人上邊寫住你預先寫好咗嘅留言啦。同埋一條 link， 嗰條 link 係乜嘢咧？你入到去之後，你就會見到 佢嘅求救信息啦，即係佢啱啱講嘅預先寫好嘅嘢啦，你定時嘅 GPS 回報啦，如果佢快得出嚟嘅話，你嘅預告佢你嘅手機，你嘅手機會即刻變咗黑畫面，但係錄緊影，其實佢會變成咁樣樣。佢錄緊影嗰陣時嘅樣嘅，如果個網絡許可，佢會串流上去咯。可以後面喺事後都攞得翻嘅，即係唔係淨係睇完就冇嗰種。你可以即係咁樣，你可以追蹤到你求救者嘅行蹤。咁啊，最簡單就係你 set 咗咁嘅嘢之後，你將你名啊、身份證號碼，因為身份證號碼就算屋企人都唔一定馬上記得嘅，可能要抄要成，就或者朋友啊更加你平時都唔會想交俾佢嘅，即係你交俾你咁樣去，然後講低，咁你又可以睇住個 GPS 去鬧你。一個律師，一個二律師或者法律支援要鬧你咧，要做啲乜嘢咧？佢要知道你要知道你嘅身份證號碼同埋名，冇身份證號碼會難好多，但係都得嘅。同埋最好佢要知道你俾人捉咗喺邊，因為佢喺旺角捉你啊，唔一定喺旺角警署嘅。 收個領件啦。 而家好興去新屋嶺啦嚇，即係就算唔係新屋嶺，你都可以之前試過啦。記唔記得我哋嗰次走嗰陣時啊？唔知點解葵芳警署外邊落曬鐵馬啊嘛。原來喺金鐘定灣仔拉嗰站， 拉葵芳、啊， 塌咗去葵芳，我都唔知你搞乜鳩。係咪定尖沙咀咧？ 可能都係嗰句冇位， 可能係冇位，可能係特登搞嘢，亦都可能係 幾個原好多幾個原因嘅啫，都係。 最合理或者應該最合規矩咧，就係因為嗰扎拉你嗰扎係跨區支援，係 葵涌過嚟嘅。 係啦，拉你，因為拉你嗰個佢要如果要翻去另一個區咧，要做一個過區動作嘅。咁呢啲太詳細唔講啦。總之你就要知道最 方便而家指地頭啦， 最一定要知嘅就係名。取巧啲，你可以同名同音名，你就算你點解你會成日會見有直播嗰陣時咧，啲人俾人捉咗之後咧，會有人問佢，無論可能係記者，可能係社工，又可能係現場，其實而家好少見有法律支援喺現場，就可能係其他手足喺度大聲嗌問佢，你叫咩名啊？咁啊，佢點解大大聲噏埋個身份證號碼啊，或者電話號碼呢啲？因為順序就係名、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你所處嘅位置呢四個。如果你知道呢四個的話，你係會非常快咁揾得翻你自己。如果你四個都唔知道的話咧，你準備48個鐘頭揾你。 同埋喂，即係嗰間就係唔好再出現一啲就係咩咧？不存即係八三一事件就係唔存在三個，唔知一三個人叫就交而家。 冇啊，其實嗱，依家咁嘅情況， 我覺得我就 唔。因為依個係一個好多已經，我覺得。八三一事件嘢都是傳說嘅啦， 即系邊敲出嚟就話，即係話有三個。 唔係 因為嗰度好大個 topic， 你俾我講曬。 因為我獨立就 講先， 係啊。咁所以點解呢個就係同埋記住佢任何時間都你冇任何時間，包括攞咗法庭嘅搜查令，記住啊，攞埋法庭搜查令，你都冇義務去話個 number 俾你聽，話個 number 俾對方聽。即係唔係個 number 指密碼啦？你就算佢攞住法庭搜查令，我雖然嗰一刻你通常佢唔會有揸住法庭搜查令嘅，因為緊急攞法庭搜查令係要時間嘅。就算佢攞住，你都有權唔講個 number 去聽，你要爆爆佢，你要爆爆佢。即係有佢個法庭有咩嘢咧？佢唔攞法庭搜查情況下去爆你嘅手機，佢係非法搜證，佢搜得嘅證據係會無效嘅。如果佢攞住手提手提，然後爆你部手機，佢就一個合法搜證。佢個入邊攞搜證到嘅嘢係有效嘅。而任何時間你都冇必要配合佢嘅義務。咁啊，關又係 iOS 時間啦。我唔知 Android 有冇呢個功能，應該有個唔肯定啊，因為好少用。係連任何情況下連撳個電源掣五次，佢就會入咗 SOS 狀態，部機會鎖咗，即時鎖咗。無論你原本有冇 set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即係呢個指紋或者樣，佢會即刻熄咗，只能使用密碼去開佢。當然啦，呢個大前提就係你要有 set 密碼啦嚇。 咁 OK 啦，因為其實因為 咁佢會鎖唔到。 OK 啦，嗱好，咁你頭先想講八三一事件咧， 你俾我最後 再補充一啲， 即係有即係你任何時間你見律師係唔使錢嘅，你無論係當值律師。定係義務律師定係乜嘢都好，你係唔需要俾錢嘅。同埋，如果你嘅狀況允許的話，最好踢保。你搞保釋嘅話，又少禁令啊，又出又乜乜又七， 你仲要擲住嚿錢。如果你係俾好似我哋咁嘅窮苦大眾嘅話咧，你擲住幾千蚊喺度啦，雖然好少去到幾千蚊啊，你擲住幾千蚊喺度咧，佢都你都幾麻煩啊。咁啊，雖然踢波就唔代表住你踢得到你就唔會，你就後面冇事，但係當刻佢扣你48鐘頭，你最好坐爆佢踢保。即係但係如果你上個停之後咧，就咁就冇呢回事啦。咁你因為你好難踢保噶啦，咁就上個停嘅話就。 咁 OK 啦， 可能情況下你盡量踢保，你諮詢你嘅律師。 嗯， 你未見到律師，乜嘢都冇撚簽，乜嘢都咪撚講，即係可能會令你嘅待遇差少少，但係我肯定話你聽，有時你講完，佢哋都唔會有好待遇俾你，佢唔會對你因為咁樣，因為你嘅合作而對你有講乜嘢。你唔好對任何人講嘢，包括你嘅屋企人，除咗律師之外。任何人都唔好同佢讲任何详细，包括同你一起坐抽格嘅人，尽好你可以倾其他嘢，但系唔好讲你啲相关嘅事，唔好讲，唔好讲你嘅身份，唔好讲成，因为据说呢个真系据说嘅啫，有卧底会同你一起入抽格嘅，即系呢个据说嘅，我唔定。 O K 啦，咁就以下长 法律上的啊， 咁就之八三八唔系唔讲啦，依个太长啦，依个一讲个成个钟啦。 咁啊，俾我我仲有另一点要讲嘅，呢个就快呢个快手。 快手下个礼拜再讲。 即系 O K 呢个追罪问题，即系我发现咧，现场系非常非常多人系大错追罪嘅，即系大错追罪两种，一就系话喂我啲你只乜嘢乜嘢冇用嘅有味，都系有啲味入嚟嘅，我100% 肯定，如果你个追罪正常运作的话。你絕對是打叫錯咗，即係通常是指你冇做你個器物冇做好，因為你個器物做好的話咧，你個豬嘴係唔應該係會有咩嘅。最 Q 切嗰只6500係咪6500啊？是但啦，6500最 Q 切嗰種雙豬嘴雙臂豬嘴，同埋更加切嗰種單嘴啦。佢嗰種頭戴咧，其實係唔係跨喺頭後邊嘅，係一部係佢有兩條噶嘛，一條跨喺頭後邊，一條跨喺頭嘅近頂位嘅。你咁樣包嘅情況下，你先會包得實。另一條就係你當然係索緊佢就得啦。你咁嘅情況下索緊咧，你先做到係氣脈，啲氣先會唔會入到嚟？喺正常情況下，呢嚿嘢冇壞的話咧，你係唔會聞到任何的氣味。如果你戴住都聞到嘅話咧，就氣脈。而你的氣脈冇問題就是你個淚面，記住是淚面到期了。淚冠的有效時間是淚面的10倍，你換10次淚面，你先要換一次淚冠嘅，記住。 同埋或者係嗰句唔好買淘寶貨咯。 淘寶唔會奉俾你嘅啦。 哦，咁啊係，依然頭。 總之唔好迷信60926，唔好迷信60926，60926最大好處係方便。因为一嚿嘢就嚟，你可以随时拆落嚟，跟住上去嗰阵时候，你够熟手嘅话，10多秒就可以上到去噶啦。即系如果你戴住个猪嘴，然后做其他嘢嘅话，你就10多秒就做得到噶啦。即系唔好迷信，你用其他都得。不过就嗰嚿嘢其实几阻视线噶，你左右会有个区域喺有个 area 咧，俾个圆饼睇唔到嘅。而且嗰嚿嘢咧，一湿水就废武功嘅。呢、这个就系同埋滤面一定要落，真正懂吹气体嘅。催淚彈的入面的 CS 是裡面並不是淚罐，淚罐只是防它有可能出來的其他東西，譬如如果有人點火的話，你有些濃煙等等，如果那些是過期的那些合成的那些山拉出來，山拉 是有機器體，那 你先要淚罐的，所以不用淚面就不是非常大問題，雖然可能會有些臭，即是會有些有少少刺激的臭味在這裡，即是這個 TG 不只是 CS 的嘛，但是它不會 對你太大影響的，那你沒有錢買淚罐可以不買，但是淚面一定要買，而且聞到味，聞到一些如果你只是得淚面就可能會少少味，如果你發現味大了的話就一定要換、我知道，然後當然要淚面，但是不是所有淚面都得，有一種淚面是不用得的，5N11 是 N95規格嘅裏面嚟嘅 ，N 九冇問題啊！成日聽一啲醫療口罩嗰啲嘢，佢係阻擋95% 嘅嘢啦。呢樣嘢係冇用嘅，點解咧？因為催淚彈入邊嘅粒子啦，係油性粒子嚟嘅。你用N 個 N 係肥咩咧 ？N 係唔知爛乜春嘅。簡單講，個爛就係筆啦，筆嗰個爛啦，唔防油性粒子嘅保護嚟嘅。 即係油性粒子以外的就可以擋，即係啲死煙產嗰啲焦油氣體啊係唔擋嘅，咁啊呢個催淚彈嗰啲粒子都係唔擋嘅，都係抗唔到嘅，好容易好快就會污染咗呢個棉，然後令你入咗去。咁另一個可能你打輸咗都會有棉嘅陣陣嘅，因為好多人就係501配5N11。如果你用501的話，你最少要用5P71。要用 5P1 只有這兩種棉 5P71 先，它是 P95 的，雖然不是擋曬 P95 即是 95% 它是擋到油性粒子的。大家經常見圓形紅粉紅色圓形餅那塊呢就是 P100 來的， P100 的意思就是 99.8% 還是 99.7% 的基本上你是得回非常非常微量的，那個就更安全，但是那塊東西那502那塊東西就好難揾，我真係要啲多貨嘅人先手上先有，你就咁揾咧，係越嚟越難揾啦。501好難揾，所以你真係要用501的話， 某五金都冇得賣啊。 高鐵有國蘭嗰邊有。 我冇開名啦， 冇所謂啦。你都熱狗前咩咩嗰啲，即係你又立場咩乜啦，咁呢啲冇所謂。 Okay. 人哋打正門做生意噶，今日啱啱開張，然後警察嚟震佢興，都是只能走人。之前立貨立價差是說他咩非法經營定乜春㗎嘛。咁我而家我開門開鋪頭做生意做乜你咬我 又唔係犯法嗰嘢唔係犯法嘅。 我就話囉，即係依家連呢個物資都唔買得。 呢個 自由交易都唔可以做。 因為據說呢個供應商俾人鉗，呢個呢個俾人鉗住啲貨唔准春㗎嘛。即係尤其是而且另外呢樣就係其實好多人淘寶淘返嚟㗎嘛。即係大家好我都好想要，如果有人俾我嘅話，我會非常之開心。600力全面式面罩，因為個眼罩嗰啲嘢好叫麻煩。全面式我都覺得冇套，不即係你我唔講咁遠啦，總之就係你要用的話，唔好用 N95，你最最最少都用 P95，3M 有幾隻即氣式嘅 P95都好過你用 N95嘅裏面。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咧？因為咧，佢有一 set 套裝咧，係6500配6006，再配501，跟住配5N11俾你嘅標準的嘅一 set 套裝嚟。如果你用嗰個咧，你個裏面一定要換，唔可以攞嚟當嘅事。你嗰啲你點講啊？你阿媽炒辣椒啊，辣椒好似都唔係辣椒素係辣椒素係乾嘅，辣椒冇問題，辣椒冇問題，辣椒唔係油性嘅。即係你嗰啲油不過啲油煙就唔得啦。係 啊。 你即係你嗰啲喂今日空氣污染咗落喂200幾一定呢個。今日最勁嗰陣200幾。即係嗰啲就 ok， 但係如果你係要擋gas嘅就只能講療性於無，而且你要預咗佢好快會因為油污嘅污染好快失效。同埋咁啊502呢就因為買少見少，如佢 3M 嘅指引呢就即氣式嘅，用一次你要抌嘅。但是我奉勸各位就洗乾淨佢再嚟過啦。佢可以根據報告咧，嗰嚿嘢洗乾淨，淨係嗰個蓋啊，502啊，你咪叫洗個面啊。502洗乾淨係可以再拍翻落去，但你要抹乾淨啦，當然係洗完抹乾淨可以拍翻落去繼續用嘅。這個因為佢只係一個轉接口嚟嘅啫。 嗯， 即係我唔知點解佢要搞佢咁樣分開兩種啦。唔知呢個防身的少少知識啦。嗱，先講啊，我講豬嘴咧就係講緊，因為咧我即係有個就你知啦，有時你食下面呢個新風聯啊，定新聯風啊，新聯風食下新聯風，佢都可以訂購 T G 落嚟嘅。所以咧係啦，所以咧呢個豬嘴咧並不是鼓勵你去做任何犯法嘅事，只係保護自己安全啫。OK 啊，我今日都戴咗好 Q 多個頭盔噶啦。 OK 啦。好啦，咁讲咁又讲咁长， 好长嘅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又到此为止，系啦。咁八三一都市传说，我有机会再讲啦。 反正都过咗最新鲜嗰个时间 嘅。唔系，呢个系都市传说嚟嘅，已经为咗，又话呢个又可以讲成六集嘅。OK， 咁我留翻呢啲，留翻下集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